来再请朋友们欣赏张派名剧《祭塔》的选段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年轻演员的功力就得到您的赞赏了。他刚20多岁呀，确实前途无限量。最后，他将请自己的老师、长辈谭孝曾、邓木伟联袂演出《二进宫》选段。 莫问那庄。 情欺下了船尾，心肠太是也动了 你啊，不要 Hi. 以群众的利益无小事。您看，要不咱们就这么结束了？我听的声音是邓木伟。哎，您又是行家了，因为这个二进宫啊，必须按我们旦角的调门来定，声和静呢就稍微的嗓子压着点了。您现在要求的是邓木伟。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先唱完了，小邓老师唱啊，你准备啊，我唱一段我为将。 谢谢大家的喝彩声，这老从来没来过啊，第一回啊，跟大家在面对面的见观众，所以大家还不能饶他，还得为大家再演唱一段，大家没过瘾。下边呢，咱们就请这个谭老师还得唱，最后呢是， 我再给大家演唱一段《摇旗》。 谢谢大家，也谢谢邓老师。接下来咱们谭老师再给大家唱一段。 咱们这么着吧，就一段《战太平》开始。 最后您说。 最后，江一山向大家表示感谢，而且按照梨园行的最老的传统，要唱一段戏，那是送客戏。 尊敬的各位嘉宾，还有领导，还有湖广会馆的各位工作人员，还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非常感谢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呢，您来到湖广会馆来参加我的个人专场演唱会。不知道我唱的大家伙是否满意，可是我毕竟是二十几岁，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能力了，有好多谢谢谢谢，我有好多唱的不到的不足之处，心里明白，但是有的时候达不到。谢谢谢谢，因为今天来了好多专家呀，吴院长啊，还有孙院长啊，还有沈富存沈老师特意从重庆赶到天津为我说戏。在这里呢，我非常要感谢我的恩师薛亚平老师，他在美国赶不回来，我感谢他教育我技艺，感谢所有教过我戏的严桂祥老师、沈富存老师等等几位老师吧。我觉得我有今天一点点成绩，离不开他们对我心血的培养，谢谢。再次感谢湖广会馆对我的邀请，我这是第一次以个人的演唱会形式跟北京的观众朋友们见面，湖广会馆办了一件大好事，表示感谢。我总觉得以前在舞台上唱戏啊，跟观众离得特别远，在湖广唱戏呢，心里特别舒服，我能见到每一位观众的脸，每一位观众的表情，就好像心贴心的在一起演唱，心里非常非常高兴，谢谢大家。可能有感谢不到的，但今天最要感谢的是李世英老师和孙培红两位老师，他们非常辛苦，非常非常辛苦，而且很多话对我夸奖的，包括电台报社的朋友们，还要感谢今天非常辛苦的乐队的各位老师，表示感谢。最后要感谢三位嘉宾，我三位老师李明岩老师、邓慕维老师、谭晓曾老师，还有我的师弟谭正言先生，谢谢谢谢。还要感谢从天津远道早晨赶过来的，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母亲，我妈妈真的非常辛苦。在我这个策划的一个星期里，她基本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，人瘦了好多斤，我觉得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请允许我最后再为大家演唱一段苏三起解，献给嘉宾，特别献给我妈妈，谢谢。 听众朋友，天津京剧院的演员江一山个人演唱会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京剧老生唱腔，先请听周信芳演唱的《二堂舍子》。 Thank you. 朝阳门好走大，哎呀哭 再请听周信芳演唱的《扫松》。 哦，你看，空山叠壁，北风萧瑟，好凄凉人也。 原来是寒雀在那里喧叫，当初才得见定金的时节是了喧叫，如今又在那里叫，呵呵，了了了又听得寒被偷儿偷去了石母，偷儿啊偷儿，为什么单偷到蔡家的石母是令人可恨，我很偷儿啊，他哪里不学真 下面是李少春演唱的《打金砖》。 口罩细听分明，今早朝我娘娘起走衙门，要花人把要当问罪，连心不得金，也曾把大面子害人，要不犯犯看不沾，要在临门言过了命，想不忘走南阳东逃西奔，老皇兄啊借家在分水西村，不念了你老伯母悬梁死得尽，不念你小三年该三月，小三年该三里，小三里该三十，小三十该三可，小三可该三分，三年三年三里三十三可三分，永不带笑抱定了乾坤，不念了你曹桥关亲民大阵，不念你是因我开国老臣是蔡京，亲敌们将之一顿，华人在就不听谗言，欺占你开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明君要皇儿兄要死狂，三家万古的爱情你哪里有流泪，免得悲惨放大胆一步一步碎地，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《哭秦亭》。 Thank you.